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昨天晚上，在给小五梳好头发的时候，唐三已经想到了为什么自己会觉得小五发间的香气十分熟悉，因为小五长发中的香气与那能克制百毒的幽香绮罗仙品极为相像。唐三隐约记得《玄天宝录》中曾经记载过，这种香气出现在人的身上就叫做先天绮罗幽香。虽然无法像幽香绮罗仙品那样克制百毒，却也有着延年益寿的功效。小五的黑发本身就已经令唐三感到陶醉，再加上这先天绮罗幽香，唐三只觉得全身微微发热。虽然他不断告诉自己让自己赶快睡着，可越这样想他反而越精神，一丝睡意都没有。 小五，我怎么感觉你很紧张啊？挨着自己哥哥有什么可紧张的？要不我和你换换？ 哎呀，讨厌，不换，呸！ 就知道你舍不得，快别离我什么近，挤得我都没法翻身了。 宁荣荣故意背过身，用屁股顶了小五一下，小五低低的惊呼一声，身体碰在了唐三身上。虽然隔着被子，但唐三还是被吓了一跳，一动都不敢动。这感觉实在是有些痛苦。昨晚给小五梳头的情景不断在脑海中浮现。虽然唐三自己并不清楚，但实际上经过昨晚的事儿，他对小五的感情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。和唐三相比，此时大师承受的痛苦更加剧烈。走进帐篷之后，大师用最快的速度钻进了自己的被窝，他甚至比唐三更小心，侧身躺着，用自己的背部对着柳儿龙的方向。这样不但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在铺位上占据的地方更小，也令他的心更稳定一些。听着弗兰德、赵无极和柳二龙均匀的呼吸声，大师悬着的心渐渐放下了，身体也逐渐放松下了。此时虽然帐篷中一片寂静，但大师却想起了几十年前的那一幕。那天是他和柳二龙成亲的日子，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变了。虽然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躺在身边，可是他却一动都不敢动，甚至还要躲避。那难以名状的痛苦他已经隐忍了这么多年。 上天，你为什么要如此惩罚我，非要让我最心爱的女人是我堂妹？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 大师的心在抽搐着，整个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痉挛了一下，隐藏在被子中的双拳攥紧，连指甲嵌入了皮肤也不自知。再见柳二龙，他用了何等毅力才强压住自己心中的火热。如果不是还有唐三这个徒弟能够当成心中寄托，恐怕大师早已再跑一次了。就在大师脑海中一片纷乱之时，他攥紧的拳头上一凉，被一只冰凉滑腻的手所包裹了。大师整个人的身体瞬间僵直。 小刚，和我在一起真的让你那么痛苦吗？ 大师不敢动，更不敢吭声，整个人僵硬在那里，想把手抽出来，可柳二龙却抓得很紧，怎么也不肯让他逃开。就在大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营帐外传来了戴沐白的声音。 有情况，大家小心。 啊，有情况。 真是的，老娘要疯了。 这种时候有情况，柳二龙愤怒地窜了出去。大师自知实力不行，赶忙叫醒弗兰德。 快出去看看，有情况。 另一个帐篷也听到了戴沐白的警示，唐三像是释放了一般，第一个从铺位上跳了起来，直接就窜了出去。他的动作比柳二龙还快上了半分。一出帐篷，唐三就看到戴沐白正从不远处飞快地朝这边跑来，而在他的身后一道火光冲天而起，险些灼烧到戴沐白后背。戴沐白一个鱼跃已经跳回了营地这边，他脸上不但没有一丝惊慌，反倒是一脸的喜色。 有合适的送上门来了。小三，你的药物似乎对他没什么效果， 应该是一头4000年左右的魂兽。 戴沐白话音未落，唐三就已经看到了他口中的这只魂兽。那是一只体型巨大无比的蝎子，它的身体一点也不比当初唐三杀死的人面魔蛛小，甚至还要大上几分。奇异的是，这只大蝎子通体雪白，全身骨节上流露着一股强烈的杀气，苍白的身体紧贴地面游走，速度奇快。一条由九节尾骨凝结而成的尾巴高高翘起，上面连接着一个火红色的尾钩。刚才它正是从尾巴上喷出一股火柱，直冲戴沐白而去。 嘿，我还怕了你不成？ 白虎武魂瞬间附体，两黄两紫四个魂环同时上身。武魂附体中的戴沐白身形比以前更加雄壮，双手在胸前一合，第一魂环技白虎护身杖已经发动。砰的一声巨响，戴沐白身前火光四射，接连后退三步才站稳身形。此时唐三已经辨别出这只魂兽的种类，从外形上来看，他可以断定这是一只大地之王，属于火属性魂兽。这种名叫大地之王的蝎子极为霸道，嗜杀成性。虽然不像人面魔蛛的剧毒那样令魂兽畏惧，但同等级的魂兽却少有敢招惹它的，绝对是一只上品的火系魂兽。从它那九节尾骨就能看出，这只大地之王的修为在4500年左右，因为每500年它的尾骨会变长一节。大地之王分为三种颜色，红色的大地之王是1000年以下修为，每节尾骨相当于50年修为。当他修为达到1000年之时，庞大的身体会返璞归真，重新变小，但身上的颜色也会由红色变成白色。而直到修为进化到万年的程度，他才会再次变色，那时他会变为深蓝色。从颜色和尾骨的结束，唐三立刻就准确判断出了他的实力。没错，这头魂兽正好适合他们现在40级魂力的需要。就在唐三准备动手配合戴沐白，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也都从帐篷中钻出来的时候，另一个帐篷中骤然飞出了一道身影，正是鬓发散乱的柳二龙。此时的柳二龙就像疯了似的，他从帐篷中冲出来，一眼就看到了那只4000多年修为的大地之王，直接就朝着大地之王冲了过去。动作奇快无比，那暴烈的气势令戴沐白和唐三等人大吃了一惊。 让你破坏老娘的好事，老娘跟你拼了！ 柳二龙一边怒骂着，一边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火龙，毫不停息地冲了上去，也算这头大地之王倒霉。本来以他的修为，面对唐三等人的话，说不定还有逃跑的机会，可他出现的实在不是时候，彻底激怒了柳二龙。突然看到一个人类朝自己扑来，大地之王的第一反应就是尾钩上火光喷吐，和刚才攻击戴沐白一样，一道火柱直奔柳二龙胸前轰去。但柳二龙可不是戴沐白，他甚至都没有躲闪，全身烈焰已经完全腾起。下一刻，唐三等人清晰地看到柳二龙身上火光爆闪，他的第七个魂环瞬间大亮，身上的衣服消失，皮肤已经被鳞片覆盖，一声恐怖的龙吟在空中回荡。 只是对付一头千年魂兽，二龙老师似乎不需要释放出自己的第七魂技赤龙真身吧？弗兰德院长不是说让我们自己对付魂兽吗？怎么二龙老师自己上了？ 啊，以前我一直以为母老虎是最凶猛的，现在我才知道母龙比母老虎更加恐怖。 戴沐白，你说的母老虎是谁啊？ 当然是我家主。不，朱青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说你。 此时的朱竹清已经不再是一片冰冷，娇颜上反而满是笑容，原本就极美的她笑起来更加动人心魄，反而是现在的戴沐白一脸恐慌。魂兽的感觉都很敏锐，修为越高，敏锐程度也自然越高。这头修为接近5000年的大地之王，在柳二龙施展出赤龙真身的时候，就已经感觉到了不妙。眼看着柳二龙背后舒展开来的巨大龙翼，他知道自己想跑也跑不了，只有拼死一搏才有逃生的机会。刹那间，大地之王全身红光爆发，以他的身体为中心，方圆数十平方米内的空气完全扭曲起来，身下的地面瞬间皲裂。他那两只巨大的前螯用力在地面上锤击一下，扭曲的空气中顿时产生出一种强烈的震荡波， 哪怕是用了赤龙真身的柳二龙也不禁在这震荡中迟滞了一下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地之王身下皲裂的地面伴随着一声轰然巨响，一股赤红色的火柱冲天而起。这道火柱足有直径两米，正好覆盖在那扭曲空气的中央位置。这个技能唐三曾经听大师仔细讲解过，乃是大地之王的天赋技能，也是他最强大的一个技能，会随着修为的提升而不断变强，名为岩浆裂地击。最可怕的并不是那强悍的攻击力，而是攻击力释放之前那半圆形覆盖的扭曲光芒。在那扭曲光芒的空气震荡范围之内，敌人会产生眩晕，一旦对手的身体被定住，那么下一刻喷发而出足有岩浆温度的高热火柱就会给敌人致命一击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